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。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别约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年大团圆，春意绵绵满人间，天就好在清新年，红红春联到处见，又是新年再团圆，一年恭喜迎新年，春回大地满人间，又是新一年，迎春接福庆新年，家家庆团圆，祝保平安家家喜，大地成新绿，一树花开福临门，万象更新喜迎迎，福归满门大吉利，阖家平安最得意，福星高照来报喜，一帆风顺增喜气。新年大团圆，春意绵绵满人间，千秋河水庆新年，红红春联到处见，又是新年再团圆，五年同庆迎新年，春回大地满人间，又是新一年，迎春接福庆新年，家家庆团圆，祝保平安